在屋顶上，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。有一天爸爸走累了，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，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。这是个旅途，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。我们偶然相遇，然后离去，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。我们路过高山，我们路过湖泊，我们路过森林，路过沙漠，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。 今天的不穿高跟鞋，你好，我是黄欢。很多人都说朴树现在的状况可能是所有音乐人求之不得的。朴树也像是一直不被世俗伤害，不被时光俘虏的那个纯净的音乐人。再来听到蔡健雅《True Love》。 选择明天可能的爱，那一夜他沉默，从低潮关系逃开，一直到始终不明白，这样的决定到底该还不该。还记得那夜的悲哀，忍住泪，关心门，你故作坚强离开。

真的非常不同，前所未见的错过，那速度在我心里冲不放松。我喜欢你的零零种种，不要客气放轻松，跟着我轰轰烈烈碰再碰，乐在其中。 来点热情的吧，这是任贤齐的 I feel good。 任贤齐的这首 I feel good 是由小虫作词，郑知明作曲，歌曲当中唱到的那一句自己的梦自己找真的很过瘾。接下来听到的是徐怀钰叮咚。 热爱个铃叮咚，请你快点把门打开。热爱个铃叮咚， Be my hero, be my knight。 热爱个铃叮咚，请你听听我的表白。热爱个铃叮咚，我想和你谈恋爱。

在心，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食取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老远逼开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有善将逼月怀念怎不寄莫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老远逼开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逼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有善将逼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 欢迎继续回来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现在社会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在外地打拼，就算现实不允许我们经常待在父母身边，很多年轻人都觉得为人子女每个月给点钱给父母花花，购一些新衣裳送他们穿，应该就算是尽孝了吧。其实父母要的真的不多，可能就是子女陪他们走走聊聊，甚至是见一面而已。希望你能够多挤一点时间陪陪他们，常听他们数数家常，陪他们聊聊天，可能这就是给父母最好的礼物吧。再来听谢安琪《欢送会》。 来的人已经来，我们干一杯，祝福你未来。有人说那年的夜店派对同样精彩，有人说明天的时代要拭目以待，试问谁能残酷坦率表白当下的无奈。有人听说来一个游戏语言的纸牌，很奇怪命运的轮胎仍有扑克安排，欢迎会有新人到来，欢送会有故人离开，不要吵为了喝得更 2008年的时候，有一首《喜帖街》让谢安琪狂扫了香港乐坛四大颁奖里的17个奖项，成为了2008年最大的赢家。这也使谢安琪一跃成为了乐坛当中香港情怀、草根文化呐喊的代言人。继续来听到阿信和戴爱玲的合作，来自《千年之恋》。 谁在水月间呼唱，温柔前世的牵挂，而我在调整千年的时长，爱恨成何相？ 岁月在岩石上敲打。

温柔模糊。